C'est la vie， 我要爱得合时，缘分散去，放开更有意思。C'est la vie， 你莫痛哭失意，人若放下了，似风一般逝意。深黑色太阳眼镜不足借你倦意，灰色的眼神似扣走扣紧心里影子，从前无穷热爱变今天心里的刺，怎可以开解你莫再想想一辈子。 C'est la vie， 我要爱得合时，缘分散去，放开更有意思。 C'est la vie， 你莫痛哭失意，人若放下了，似风一般逝意。怎可以开解你换上开心的拍子。 C'est la vie， 我要爱得合时，缘分散去，放开更有意思。 C'est la vie， 你莫痛哭失意，人若放下了，似风一般逝意。噔哒噔噔哒哒，滴噔哒噔滴哒，噔哒噔噔哒噔哒哒，噔噔哒噔噔哒，噔哒噔噔哒哒，哒噔哒噔滴哒，噔哒噔滴哒，噔哒噔哒。爱过，记忆不再怕。